熬夜到早上八点的我收拾好书包，带着困得要死又终于解脱的表情冲出家门，昏昏沉沉的在出租车上睡了大半个小时，又昏昏沉沉的推开教室的门大喊， 尹老师，我来交作业了。 里面的老师奇怪地看着我，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换教室了，一边连呼晦气一边道歉推了出来。高二七班，是这里没错了吧？我看了教室旁的名牌三次，终于确定下来，轻轻推开门，关在屋子里的阳光像是突然找到宣泄口一样拼命起来，晃花我本就疲惫的眼睛。光芒散去时，是你淡蓝的裙摆和回眸的侧颜，你便这样闯入我的世界。剩下的阳光如绿叶一般衬托在你身旁，宣示着你将是我所有故事的主角。 青涩的少女真的是懵懂无知，懵懂到不明白什么是喜欢，而我遇见你的时刻早于遇上青春小说的时刻，所以我才在老师安排你做我同桌的时候没来由的欢喜。老师问我说，你没问题吧？我说没有，同时身体做得无比的端正，直呼盯着老师却根本不敢看你一眼，直到你坐在我的身旁，我才偷偷一瞥，眼中是你雪白衬衫的衣角。我们顺理成章有意无意的闲聊，我根本没有发现自己开口的次数是那么的频繁，倒是意外于你竟有如此开朗健谈的灵魂。我们从食物聊到社会，从小学聊到刚刚过去的教导主任，于是我记住了你笑起来的时候习惯去遮住嘴的手臂和其实根本没有遮到的嘴，记住了讲到喜欢的事情时你亮的双眼和笑起来弯到惊心动魄的一对月牙，记住了自己偶尔吐槽时透过你会来打我的手臂不经意露出的微微发红的脸颊，那是直到当时我生命中最美的画面。 每逢体育课总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因为天很热，我们这些女生就在操场各个角落挥舞着羽毛球拍，我不想动弹就懒懒地躺在草地上。天蓝得太过澄澈，草也比想象中柔软，我的心跳规律沉稳，仿佛滴水中漏，默默数着亘古岁月。侧过身看见你微微张开的双唇，球拍举在半空正要向下挥动，不知从何时开始，我爱上在你身后看着你的一举一动。风轻轻吹过，我有些迷糊地想，我是不是喜欢你了？可是我们都是女生，这种朦胧的感觉究竟是不是喜欢呢？于是躺在草坪上的我用一个平时完全不可能的视角，肆无忌惮地捕捉你飞扬的衣角，你挥舞的手臂和朝我走过来的蓝色运动鞋。我忽然反应过来，连忙从地上跃起，却没有找好角度，站稳时正巧看见近在咫尺的你的眼睛，看见你因用力而绯红的双颊，看见有汗水滑落着的你的长发在离我不到五厘米的地方。我的心跳速度在那一瞬间没有任何预兆地蹿升到180，一个无论我做多少次百米冲刺也无法企及的数字，一个因你而在的数字。我明白我是喜欢你了。 怎么又没回寝室啊？ 借口练琴嘛，其实就是在教室里玩。你呢？ 我中午有朋友要来，所以混出去吃了顿饭，我看时间不早了就直接来教室了，路上还说一会儿可以写作业呢，但是现在又不想动了。走吧走吧，带我去看看钢琴，学校还有钢琴啊。我怎么都不知道，真是亏了。钢琴房是一间不大的屋子，因为不常来人， 房间里有着微重的灰尘，窗户很小，采光有些困难。太阳最盛的午后，这里却没有明亮的 光边，让我心跳的速度如此危险。静了静呼吸，我绷起手指，踩下踏板。关于第一次为你弹奏这首 Kiara 会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情况下发生，我设想过无数次，却唯独没有想过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为你而弹。一曲结束，你突然说我的指法不对，轻轻把住我的手腕， 这样试一试。 屋内的阳光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突然明亮起来，睁大眼睛看着钢琴前的你我。我绷紧身体，却偷偷注视着右侧的你专注的神情。 离开琴房，你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在七八层间的楼道上，我们并排坐下，无人打扰地沐浴正午灿烂的阳光，脚下的车辆行人像从我眼前缓缓爬过，我身侧的你正看着不知多远的远方。其实你看向我的目光，我何尝又不明白呢，只是无法回应，不敢回应。话题好像被打开，我们聊了好多，超越以往所有的多。你告诉我，明明有很多想要做的事，却还是要应对无边无际考试的无奈。我对你说，将来有机会的话，能和亲爱的朋友们一起旅行，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便是最好的事了。 你的名字像是注定了你的愿望，鱼是以海而生，平凡自由，再无他求。安静的教室，你轻轻念着自己写出的文字，清澈透明，偶尔拢一拢滑至额前的头发，然后继续。你如往常一样轻柔的声音里透出了一种坚决。此时讲台上的你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更令我心折。我就这样悠然地收藏着你的点点滴滴，藏好了浅蓝的衬衫，藏好了蓬松的马尾，铭记着惊鸿一瞥的意思，其实是你在转角处的动人回眸。 学校中午有三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因为各种各样的借口，我们便能待在教室轻声聊聊天，或者有一笔没一笔记录着什么。我看见所有课桌上整齐或凌乱摆放的课本和散落的文具，看见黑板上被匆匆抹去却依稀还能分辨出字迹的板书，喜欢退到光线找不到的角落，静静等待正午太阳的升起。剩下时分，光芒越来越耀眼，终于穿过敞亮的窗，在每张课桌板凳上进行最盛大绚烂的绽放。那是只有我们知道的世界，你起身离开，我紧随其后，轻轻带上教室的门。无人而明亮的空旷走廊上，我们携手前行，踩过一路阳光。 匆匆时光在记忆之中仿佛并不着急，我终于明白，你真的只能把我当朋友，真的无法再有更多的含义了，所以憋回了那句告白，直到再也找不到那三个字发音的方式，于是一直生活在你身后的世界。我只能不断的努力，为着你，为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美丽理由，然后记下我每一次望进你眼里的忐忑，记下我听过的你最温柔的声音，是在长长的林荫道上你叫出的我的名字，记下我和你的所有，直到你身后的大千世界已经变换成完全不同的景致。若有一天再与你相见，但愿在一个和当年岁月同样灿烂的地点。 又到了一天中阳光最好的时刻，我放下手中的钢笔，向外张望，阳光在我眼前肆意的绽放，依然和当年一样温暖。我好像回到从前，推开门的一瞬间，看见你淡蓝的裙摆和回眸的侧颜，你便这样闯入我的世界。剩下的阳光如绿叶般衬托在你身旁，宣示着你将是我所有故事的主角。 有时候故事太长，只能宁静于此。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宁静于此，我是潘丽琪， 我是田江月， 我们期待着你与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你远远地看着那座城，就好像看着你的二个故乡。 你轻轻地走过那条街，那些在历史岁月里闪光的，你将它们逐一拾起珍藏。 你走过千万条路，但不妨 坐下来吧， 因为在这旧城老街， 老故事 即将登场。 变为客，红袖对金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旧城老街，我是杨森， 我是刘英姿，同时也代表我们节目的编辑甘一瑞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方才的句子选自郑板桥先生的雨中，自家酿的酒熟了，厚重绵绵的味道包围了整个屋子，烟气熏蝶之间，忙不迭地招呼家童拿出盎盆趁热盛上。 酒酿倒入杯中，是半透明的纯白色，内人倒上几杯，抬起红袖慢慢饮下，脸上霎时出现了淡淡的红晕，不知是这热气熏的，还是这米酒醉的。 酒酿又叫醪糟、甜酒、酸酒，旧时也称作醴，夏可解暑，冬可暖胃，是古人常常记挂的美味。醪糟蛋、醪糟汤圆、糊米酒、蛋酒、桂花醪糟、米酒馒头、酒酿清蒸鸭、糟肉、糟鹌鹑，古人如数家珍。 暑气渐盛，坐下来喝碗冰醪糟也许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几颗绿绒，摆几大碗醪糟，放几个藤椅，轻啜几口，美哉妙哉。那么今天的旧城老街就与各位客官一道去追寻这流传千年的时间的味道。一段音乐过后，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醪糟酿造 造历史悠远，源于汉，盛于秋。《后汉书·繁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六野王遂献干劳高行。李贤宗著《劳醇酒之子湘江也》，即通常意义上的浊酒。有学者研究，古人喝的酒大多由粮食或水果发酵酿造而成，度数较低，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醪糟。 关于这醪糟与儿女的起源，说法极多，这倒也印证了中华味觉的默契。最广为流传的是西汉武帝修建茂陵时，从全国各地征来民工，炎炎夏日米饭一馊，智慧的人民于是就摸索出醪糟这一既有营养又能解暑不怕放置的好食品。 醪糟气味醇厚，清甜至绵，耐饥止渴，包裹着糯米的甜糯感和发酵出的酒味的厚重，颇受人们喜爱。清人李渔在《笠翁对韵》中写道：皆一名浊香醪，虎似对猿猱，深山老林里大碗醪糟，品茗论剑，惬意生活，岂不妙哉？ 走遍全中国，醪糟的吃法可能是传统食品中最趋同一致的。中华大地上几乎每个地方都在吃醪糟汤圆、醪糟鸡蛋等糟货，味道也是差不多的。可以说，醪糟的吃法在中华食客眼里是趋于统一的。也许正是仰仗这份对味道制作的心有灵犀，才造就了醪糟独特浓郁的芳香，延续千年，飘扬万里。 中华民族通晓养生之道，风味只是美食鉴赏的初级感觉，对身体的调和则是美食的另一层意趣。醪糟性温软，补虚补血补脾肺，能通肝肺肾经，百无聊赖时煮碗醪糟，看烧开后糯米浮于水面，也别有意趣。 然而这些造就醪糟美味的特性也限制了一些特殊群体的使用。醪糟含有一定酒精，对肝功能有损伤，也含有较高的糖分，容易升高血糖，所以糖尿病患者和肝功能不佳者禁食。 手头的红豆无人慌，昏后听见寒冷声就为谁消瘦，月下唯有我的身影都该与谁厮守，酒入喉却解不了愁，芙蓉花又挤满了枝头，奈何地难留，漂泊如江水向东流，望断门前隔岸的杨柳，寂寞人不休，我无言让眼泪长流，江水 水向东流。 制作方法并不困难，洗净放入锅中，加盖，用大火蒸糯米近40分钟，熟后捏散，至少许温热时倒入酒曲并均匀搅拌，将拌好的糯米装入器皿，盖上盖子捂紧，放到阴凉处等其慢慢发酵。 饮膳蒸药里提到，酒酿应用上好的酒熬蒸取入而成，这话不假，先有好酒才能酿造出好的酒酿，但李时珍本草纲目里提到，普通烧酒拿来制作酒酿，风味上不会差它几分，兴许还会更纯更香。 制作一份需要时间沉淀的食物，失败是家常便饭，发酵出美味的过程不仅需要制作者的时间，还依赖于其厚重的经验，什么分量的糯米，什么分量的水，需要多少时间，优秀的制造者心知肚明。如果对这份食物的守候成功，必然飘香十里。 醪糟既可单食，也可做调味料进行味道的调和，具有极大包容性，以搭配肉食为佳。《红楼梦》26回中有一道名菜是酒酿清蒸鸭子，鸭子本是油腻的食物，加了酒酿正好解腻，还提了菜肴的风味。如此闲情雅致的食物，让当时的富贵人家欲罢不能。 醪糟与肉结合形成的风味，在《袁枚随园食单》里也有记载，有糟鱼、糟鸡、糟响等等。陆游也写过糟鸡最知名，美不属鱼蟹，鱼蟹鲜嫩人人可知，但在陆大家眼里，糟鸡的滋味更为浓醇。待他食罢微醉之时，趁着酒意，他对着美食发出。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

到了教室，人已经坐了不少了，可在后排靠窗位置却反常的没有人坐。宝宝顿了顿，便走过去坐下。 哎，同学，这里有人吗？ 啊，没有。 嗯，那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哦，好。 女生与宝宝是同一个专业的，但之前并没有过交集。宝宝偏过头看了一眼女生刚拿出的笔记本，封面上娟秀的笔记写着宝宝看过一眼就再不愿忘记的名字韩敏。也不知怎的，宝宝总想和她说句话，却又不太敢，也找不到机会。而另一边呢，韩敏把书包翻了个底朝天，似乎在找什么东西，又好像没有找到，最终放下手中的书包，盯着手机，却不知在想些什么。终于宝宝还是鼓起勇气，轻轻地问了句， 你怎么了？丢了东西？ 嗯，不是，我好像没带书。嗯，那可不可以借一下你的？ 嗯，你看就是 了。啊，谢谢你了。 啊，没事没事。 专业课总是略枯燥的，宝宝仿佛有些心不在焉。本该盯着老师和课本的眼睛，却不知缘由的慢慢滑到了韩敏那儿，又有些出神。 哎，你干嘛盯着我看啊？ 我没有啊，那个上课来着。 世界仿佛又回到了安静之中，可包包的内心却无法安静下来。他在心里念想着，为什么总想看着她，她真的好漂亮。当微风掠过她的发丝，末梢飘动的节奏与自己的心跳是那样的吻合，还有那淡淡的清香，难道这就是一见钟情？那我是不是该…… 这节课真是谢谢你了。嗯，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韩敏。 我叫包若风，那个你也可以叫我包包、大包或者若风。 还是叫包包好了，比较可爱呢。 哎，那个，就是能不能问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吗？好啊，那你记一下。 啊。 宝宝难以掩饰心中的欣喜，可是下一个问题又接踵而来，该找个什么理由联系他呢？宝宝收拾着东西，脑海中不断的思索，眼睛又不由地瞥向韩敏离开的方向。突然他注意到桌角突兀的色彩，那是韩敏的水杯，常见的特百惠款式，有着少女所喜爱的浅粉色。 哎，同学，你的水杯。 韩敏并没有听到，宝宝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头一次觉得下课也是件蛮失落的事情。或许我可以借给他还水杯的机会，顺便约他出来吃顿饭，宝宝在心里暗想着，但很快便按捺不住，于是他拿出手机，颤颤抖抖地编辑了一条短信，犹豫着按了发送键。 同学你好，我是包若风，刚才坐在一块的，你的水杯落在教室了，我先帮你拿着，今天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顺便把水杯还给你。 短信发出之后，剩下的便是焦急的等待，可令包包惊讶的是，只不到一分钟便收到了期待的回信。 应该可以，要不去北区拐角那家小面馆。 好的，不见不散。 宝宝从来没有那么认真地打扮过自己， 发蜡、香体露、香氛，甚至还借来了 BB 霜，粗糙地打了层底。时间过得很快，夜幕就要降临，而宝宝也即将要离开。他来到约定的那家小面馆，惊喜地发现那并不熟悉但难忘的身影看似已再次等候多时。他快步走到那道倩影之前，低着头有些羞涩。 不好意思，来晚了。 没事，我也才到不久。 那你要吃点什么？ 牛肉拉面吧，小份的，不要辣椒和葱花。 老板，小份牛肉拉面，不要辣椒葱花，然后再要一个大份。 拉面已退，所以不要辣葱。 那你的手杯。 谢谢你啊，帮了我这么多忙。 没有啊，帮助同学应该的嘛。哎，对了，你经常来这家吃饭吗？ 韩敏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仿佛心不在焉，眼睛盯着其他地方。宝宝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最终汇聚在一个人身上。一个男生，个子挺高，大概有1.8米，身材偏瘦，手里面拿着菜单，也是来这里吃饭的。宝宝收回了目光，又问了句， 哎，你在看什么呀？ 没什么。 是那个高个子男生吗？ 问出去之后，宝宝就后悔了，韩敏也好像被戳到一样，抬起头看着他，少许说出了宝宝最不愿听到的回答。接下来的情况并不像包包所预想的那样，整顿饭也再没几句寒暄。结束之后，包包送韩敏到了寝室园区，转身准备离开，韩敏却先开口：“ 你是不是对我…… 包包并没有回答。 今天，对不起，我不知道你…… 没关系，你并没有错啊，我呢？是挺喜欢你的，你请你原谅我的鲁莽。很开心认识你，快上楼吧，我也要回去了，拜拜。 出现如月光般皎洁，在课本的第169页，你翻过的那一页，上面有你的笔记，那是你送给我最美好的礼物。可你并不知道，在你的水杯上，我默默地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书写着我的名字以及我想你。然而，你有你的世界，你有你的生活，可我无悔，对你一见钟情。 见到你是在创业课教室一个靠窗的位子，谢谢你借书给我看，更谢谢你帮我保管差点丢掉的水杯。在短短的相识里，我想我能体会到些许你的心思吧。只是对不起，你一定也能感受到我的想法吧。其实我喜欢那个男孩子很久了，虽然他并不喜欢我。你有你的世界，你有你的生活，我感恩你体谅的沉默。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太多，宝宝走在路上还在想着一切。他和 我都在苦苦追寻着自己心中的那份感情，在爱情里我们也算是同病相怜了。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又何必再苦苦追寻他呢？想着想着，宝宝也就释怀了，但是为什么心里总有那么一丝酸酸的感觉呢？难道是中午吃饭醋加多了？哼，宝宝苦笑了一下。在校园中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怎的来到了酒窖的厅台，那是他低落时总会去的地方。感受着夹杂凉意的晚风，他望着远方，静谧悄悄。夜色中的成都依然灯火通明，霓虹堆积，变换着颜色，一群一群的亮起。穿梭不停的车辆好像萤火虫飞来飞去，勾勒出一片片恢宏的轮廓，天空却没有星星。